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嗱，呢一次嘅美國選戰咧，就突顯咧美國有其中一個非常之尖鋭嘅爭論，就是、現時美國甚至成個西方嘅知識分子，是否咧就已經對就呢個人類啊，或者呢個叫社會嘅利益咧，係已經咧係背叛同埋出賣？啊，呢個我哋咧開風氣之先，連阿 Andy Lau 咧都承認喺我哋光明頂係全球華人第一家咧。就開爆啊！嗰啲左膠嘅 係 ，Me Too 都係。其實 Me Too 嗰下就顯示到嗰個格調出咗嚟。 啱啱啊！ 全香港冇一份報紙夠膽講 Me Too， 因為你唔識啊，係得我啊。 你係咯， 我開風氣之先啊！呢樣係 夠膽講啊！ 呢樣我可以牙刷一世啊！點解唔夠膽講？ 出代俾人話咩？有啲獨特 話 咩啊？ 你咪話咯，話咩先？喂，而家喂。要提供證據有啲乜嘢唔啱先？ 嗯， 同埋呢啲 Me Too 係可以單方面隨時構成咧，嚇呢一個迫害啊，同埋誣告啊， 嗯， 係咪戲都有做啦？ 嗯， 啱唔啱啊？ 嗯， 喂，咁被誣告嗰方啊，佢基本嘅保障何在先？呢、這個是否啊係違反咗普通法裏邊啊？嚇、這個咧舉證嘅責任啊喺告嗰方啫。 嗯。 一條有咁講嗱，而家你話裝出你鬧嗰個卡凡諾，口口聲聲話耶魯大學讀書嗰時點點，而家人哋穩做緊全國聯邦最高法院嘅九名法官之一。 嗯， 咁你唔一路追擊？ 嗯， 日日追擊啊！嗰、那個卡凡諾做緊啊，係係嘛？同埋人哋今次佢有份啊，係將阿 Donald Trump 嗰上訴掟翻轉頭啊。 嗯， 嚇、啊、咁你何錦麗嗰陣時咧？就係、是、參與嗰個聆訊會咧，係去 grill 緊啊！係呢個何錦麗啊， 何錦麗 grill 啊呢個卡凡諾噶，咁而家唔出聲啊，收檔啊！我而家見到卡凡諾將阿 Trump 嗰單 case 呢個話舞弊嗰掟翻出去，咁你何錦麗又喺度淫笑啊？ 係咪？所以咪就係女性主義嗰種嘅即係所謂嘅自助餐嘛？女性主義自助餐即係你鍾意啱嘅嘢你就剔，唔啱嘅就唔剔。呢件事呢當其時喺講 Me Too 嘅時候係冇一個台夠膽講，甚至乎有啲報紙一講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啲擔心嗰位講嘅人興，因為以後喺大學嘅時候會唔會受到攻擊啊？ 嗱、okay ，既然係咁，你頭先講原來咧啲左膠。有咁多嘢可以隨意搬龍門嘅， 嗯， 我今晚咧就同你研討一個好基本嘅問題， 嗯、 就成日話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一陣咧喺 under 社會科學裏面學科叫行政與政治，政咩啊？ 又政政係嘛？政治政治 呢、這個係咪屬於 social science？ 呢個係應該係社會科學學院下面其中一個係 冇錯啦。嗱，而家我哋問到底社會科學啊？ 是不是科学啊？ 是不是科学？因为我们现在近年见到左膠那种气焰盛行，乱搬龙门，双重标准，我做就得，你做就不得、啊、又或者呢、這个叫做列宁同史太林做就得，希特拉做就不得、嗯、毛泽东波尔布特做就得，是吧？你以色列或者这些做又不得，这个完全不科学的。到底社會學係咪一門科學？ 咪呢個問題就真係 grill 咗好耐，亦都討論咗好耐。即係好多時候社會學家一出現咗之後，大家就問你：，誒、你班都唔係 science 嘅，你明明讀 sociology， 你就唔好叫後面做 social science 啦。咪呢個問題反而係要追溯翻咧，就係、是、究竟何為一科 science？ 其實不幸嘅係咧，就係、是、我哋已經經歷過好多分科，亦都討論咗呢樣嘢好耐咧。我哋一睇到自然科學學界嘅東西咧，就當咗佢係一個科學嘅東西。咁當本身。即科学呢个字唔系咁解嘅，但系自然科学咧，比起 social science 有一个特征，我哋所谓嘅实证主义特征，就系、是有啲东西系可以被证伪，而且容易被证伪嘅。咩叫容易被证伪呢？就系、是、苹果跌落嚟嘅时候，佢会跌落喺你个头上，呢个系一句 statement。佢唔跌落你个头上，你就已经可以否定咗佢啦。所以地平说系可以被否定嘅，太阳系围住地球转呢件事系可以被否定嘅，甚至乎一啲物理现象、数学嘅方程式，你可以被否定。一啲容易 易被否定嘅东西呢，我哋就会系一个自然科学嘅特征。咁但係去到最後就發覺，咦 ,social science 係唔得㗎喎，好多嘢呢係不容易被證實或者不容易被否定㗎喎。咁所以當其時的確係真係有一堆嘅學者呢係走去問啲 social scientist， 喂咁你寫本書嚟做咩啫，即係你睇我哋呢啲 scientist 幾叻，即係一寫完就可以被否定啦。即係被否定到，即係被證實到啦。未否定到，我之前即係我係啱咯。喂，但係你啲女性主義講完出嚟，喂都唔知啱唔啱嘅，講講下都唔係好 work 嘅。咁所以喺大概我冇記錯啦，就應該大概喺四五十年間咧，係經常被討論就係可唔可以廢咗呢一科啊？呢科唔好俾錢。 因為咧，成個左膠咧，再加埋佢源自呢個馬克思主義咧，就係來自社會科學嘅。係啊，而社會科學啊呢個大學嘅學科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一百年前咧係冇嘅。 嚇，一百年前好難分科，嗰陣時 分唔到嘅， 分唔到科添。 嗰陣時咧就係得歷史，即係文科係好少嘅。 係啊， 歷史係，哲學係，文學係 ，OK， 神學係，就呢四大系咧就已經咧係囊括曬其實社會科學。係，你話文學唔係，但係文學都係一種人同埋社會發生交。即係關係之後嘅一種思想同情感活動嚟嘅，係咪啊？好啊，咁你話美術史嗰啲咧，就算包括呢個美術同美術史，咁你話係咪一種社會嘅文化活動啊嘅演進咧？ 但係你話社會分科，你話分學系，又甚至乎分歷史系呢件事咧，都唔係人類自古以來有嘅嘢嚟。即係通常以前啦，講緊古典嘅學說嘅時候，喺雅典嗰啲學者咧。即係當時古希臘嘅雅典學者，你分唔到佢係哲學家、神學家定係數學家嚟嘅一個咁樣嘅， 即係集為一身。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所謂嗰啲即係短邊 square 同埋即係三角形兩邊 square， 然後就等於個斜邊 square 嗰個畢氏定理咧。畢氏定理嗰個畢氏本人咧，其實佢除咗係數學家，佢亦都係科學家，佢亦都係哲學家，甚至乎佢有個宗教嘅，所以佢亦都係一個神學家。咁所以你用呢一個咁樣學説去睇呢個思想家咧，所謂要分門分類咧，喺現代教育學出現咗之後，先至慢慢分部門。 係啊，所以咧，你話其實需唔需要社會科學咧？ 要梗係要啦。 係而家 對我嚟講就好要 嘅，因為你個飯碗啊嘛。 唔係，呢個係另一個攞。 對我嚟講，我覺得唔需要啦。 咁犀利真係。 嗱，我舉個例啊，因為唔係啊，即係呢啲學科係咪分得咁細？ 係。 其實咧，史學咧，即係你話成日話，我哋而家個社會有冇思想家？ 係 冇思想家咧，其中一個特徵就係冇歷史學家。點解咧？因為咧，歷史學家本身咧就應該係思想家。 係 咪？嗱，呢個咧係呢個真係一百年以來最有學問嘅華人，呢、這個陳寅恪，佢咧曾經為馮友蘭作嘅《中國哲學史》咧。是写过一个评阅报告。这个陈寅恪呢就好点名啊，一开张名嘅史学家是什么呢？历史学家 ,historian。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迟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此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核枯涸之论。枯咧即系枯浅个枯，确咧就系空确个确。嗱呢个咧后边嗰几句唔解，佢话史学家、历史学家必神游冥想啊，系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嗱呢几句咧就真系讲晒噶啦。系嘛？即系话历史学家就本身应该系思想家。所以你既有历史系，就唔需要有思想系。咁啊，思想从何之而来？納粹嘅思想啊，馬克思思想，恩格斯咪就係社會科學嚟咯。 係，咪呢個亦都啱嘅。點解咧？就係我哋平時讀書嘅時候咧，呢個就反而唔係因為分科而出現，因為我哋平時讀呢、這個即係由碩士、博士或者甚至乎學士，一個好典型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去到你一個一開始入手呢一個知識世界嘅時候，你可能會分到科，生物學、化學，你甚至乎可能分到唔同嘅學說。但係去到你越上越學位嘅時候咧，你發覺 角你係要挑戰好多思想，甚至乎係咩呢，就係、是、你明明讀緊呢個教育學嘅，突然間去做去到最後個博士學位竟然變咗社會學、 嗯嗯、 又或者明明讀緊呢、這個、經濟學嘅，喂，去到最後變咗哲學，咁或者你嗰個所謂嘅經濟學博士論文，你係要用一啲哲學思想呢、 嗯、 你先至可以寫得出，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去到殊途同歸嘅啫， 因為呢一輪呢好多啲人呢喺度濫用呢個叫哲學呢個名詞而且呢又成日話法國呢就喺中學呢就已經呢開始教哲學、 嗯、 就好似呢香港或者華人社會應該係抄襲、 嗯、 我就好反對呢樣嘢， 甚至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华人个社会咧，小学同中学嗰啲学科咧，数理化啊，学钢琴，本身你嗰个中文啊，同埋你嗰个中国文化嗰、那个嗰、那个基础咧，系缺乏哲学嘅。你点会好似法国人？你法国人本身有哲学啊嘛，譬如有好似个名家， 嗯， 啊呢、這个叫笛卡尔，系、 嗯、 咪？哇，喂，法国都有，点解我哋唔可以仿效？我话咧，法国个细路仔四岁啊，中产阶级啊。佢媽咪啊，朝朝早啊，同佢做一個多士做早餐嘅時候咧，係俾杯香檳俾佢飲嘅。四歲嘅法國細路仔可以飲香檳，點解？係訓練啊，自細訓練佢個味蕾啊， 係 對於乜嘢叫做靚酒同美食嘅 sensitivity 啊、 嗯， 個美學嘅感覺。咁你學唔學？你中國人學唔學？ 要買要買香檳，仲要佢唔係買嗰啲 sparkling wine 嘅香檳，佢、啊、真係香檳區 香檳。真係香檳啊，或者唔係紅酒，唔係 whisky， 香 檳香 檳香檳區嘅香檳。 係啊，四歲就俾佢食飲香檳，朝朝早。是吧、跟住有咩试下呢个学期呢、這个月就试下呢种，下一期下个月学试下呢种。然后叫个细路仔用法文用文字嚟形容。 嗯。 是吧，是个分别喺边度，呢啲系法国嘅家庭嘅文化教育，唔等于话适用于你。我广告返咗我。所以你點樣唔可好嗰、那個教育嗰度好難照搬西方嗰度？ 嗯， 我問下馮博士，你覺得中國有冇哲學？唔係呢個問題，好多人問過中國文化三千年到底有冇哲學？ 呢、這個問題唔單止問，雖然我唔知國安法會點判啦，但係好多時候咧，你細細個讀哲學嘅時候，又或者喺讀呢個中國文化啦，又或者你讀嘅你中國人民嘅中國語文嘅時候咧，你硬係覺得中國我哋所有講嘅哲學咧，同我哋西方所講嘅哲學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差異，甚至乎咧近期啊，其實真係好近期啦，1月27號嘅啫，咁就喺日本讀完博士嘅阿張。张焕文博士咧，其实佢唔系一个日本人嚟嘅，虽然佢现居日本东京，咁但系咧，其实佢个系复旦大学学士，系一个上海人嚟嘅， 系大陆 嘅，系内地嘅学者嚟。 冇、问题啊，我哋唔好有偏见。佢点讲？ 咁啊，佢去咗日本读完呢个博士之后咧，佢、就啱啱喺1月27号就出咗本书， 系 嗰本书题目就好清晰啦，中国有哲学吗？ 嗯 ，no， 中国只有为政治服务的汉字忽悠术。咁呢个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批判嚟嘅，即系当然佢自己亦都唔系一个即系纯粹讲哲学问题嘅人啦，因为佢主要系咩咧？佢中喺复旦中文系毕业，然后系研究中国语文，然后去理解咧就系喺一啲文学啊或者喺中国嘅所表达嘅哲学思想底下，同西方我哋所理解嘅西方哲学系唔系一样？ 唔同， 系完全佢个 concept 就系 no 两个完全唔一样嘢。 佢讲得啱，但系你话啊归纳呢个只有汉字咩？ 佢係用一啲漢字嘅語言學上面，又或者係中文上面，見唔到其實佢同西方一樣嘅。 係，呢、這個大體上啱嘅。 嗯， 但我哋先講個中國文化有冇哲學先。 係， 冇哲學咧，呢個咧一早咧好多人講過。但我哋睇叫中國文化嗰三個系統咧，就儒、佛、道。 嗯， 儒家、孔孟，儒家、孔孟咧，其實講嘅呢一啲幾。即係幾 common sense 嘅倫理同道德、，OK？ 呢個儒家 ，OK？ 好啦，佛家咧就係、是、來自印度嘅，係講生死輪迴啊。你日嗱，如果你講係某種嘅東方哲學咧，我講係 yes。 嗯， 但係呢個唔係中國本地啊，本身啊 original， 唔係佢原創啊。 嗯，都啱，因為 啊，我認為咧，儒佛道三樣嘢咧係佛學咧。是最接近 哲學的 哲學的 最 exotic 的但是 好啦道就點呢道呢我哋成日講莊子同老子。莊子呢其實呢都唔係哲學嚟嘅。莊子嗰套呢係美學嚟嘅。 个庄子嘅齐物论我哋睇过啦，逍遥游、秋水篇呢三大名篇，齐物论咧就系、是、对生命同埋自然嘅一种咧审美嘅探讨， 嗯， 系嘛？咁而咧呢、這个逍遥游咧，逍遥咩叫逍遥咧？就系、是、啊，对于生存咧系要追求淡薄， 嗯， 淡薄啊，即系 simplicity，、 嗯、 即系而家嗰啲鬼佬都识讲啊 ，minimalism， 系咪喺个淡薄里边咧就？尋求嗰種咧，淡呢、這個叫淡恬啊，恬淡啊，同埋嗰個心安啊，呢啲咧都唔未唔成之為哲學， 都係一個美學嘅觀感， 可以係一個叫 state of mind， 係一個 state of mind 嘅追求，係咪啊？咁、 嗯、 莊子咧其實就唔係中國哲學始祖，而係美學啊嘅宗師，係咪啊？ 係。 咁啊，但係佢個美學咧都同西方嘅美學唔同。其实西方有所谓嘅悲剧美学，啊，悲剧美学咧就系、是、阿里士多德讲，当你睇咗悲剧，就呢、這个等于睇《王子复仇记》， 嗯， 睇呢、這个李尔王，啊，奥赛罗，睇到咧一个咧好高贵同埋咧个地位高于一般人嘅人咧，因为佢人性某种弱点，于是咧就走向毁灭。观众睇到觉得惋惜，同埋觉得悲伤。嗯，而咧为喺嗰个流泪之下咧，就令到自己嘅心灵有所洗涤啦。呢种咧悲剧美学喺中国系冇嘅，即使你睇梁山伯与祝英台， 系 玉堂春苏三起解，系嗰种咧，好似婆乸嗰种咧，陈世美不认妻啊，最尾啊话逼到个老婆咁样，然后咧就走去要娶啊呢个皇帝嗰个女啊，最终咧想杀人啊，到最尾警恶情奸，大快人心。 嗯， 不成为奇，一种悲剧。 嗯，花蝶算唔算系一个悲剧咧？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悲悲地啊？ 呢、這个我唔知道，即系呢个咧有待文学方面戏剧嗰度慢慢探讨。呢、嗯、个最似嘅，最接近，最接近边套咧？《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好多人讲 啊，系。 但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唔系悲剧、哦。 嗯， 即起碼唔係四大悲劇啊！ 係 係點解唔敢 classify 啊？ 愛情劇嚟 嘅 都係， 咪係一個愛情烏龍劇啊！因為一個得十六歲，一個得十四歲，點解會強調你嘅年紀細咧？ 嗯， 就是、莎士比亞話俾你聽咧，你老筍未生埋，但係呢個年齡嗰、那個性衝動好強，同埋咧對嗰個人生不了解，係、 嗯、 咪喺羅密歐眼中，你朱麗葉係一朵玫瑰，唔係人嚟嘅。然后两个嗰种都唔系爱情嚟嘅， 嗯， 系咪系一种痴恋嚟嘅？呢、这个唔系 love， 系叫 infatuation。咁然后到最尾一杯毒酒咧，系咪？ 嗯， 一杯毒酒就系一杯一个咁嘅，但介于麻醉药同埋毒酒呢个摆乌龙调转咗嚟食。 系， 于是咧，其实嗰个结尾系好好笑嘅。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嗱、啊，即系问你嗰个大好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细个就睇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啦， 嗯， 系咪？咁你系咪以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系莎士比亚悲剧？ 我以前细细个有一次俾啲英文老师改我错咧，就系话中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名著，其中一个咧就《罗密欧与朱丽叶》， 即系嗰啲 multiple choice。 multiple choice， 我记得个 MC 题我系特登答一题， 呢个陷阱嚟嘅。 系啦，跟住我答完之后咧，佢就A B C D 话我错，咁啊算啦。咁、嗯、我就冇解释到。 咁你应该揸住嗰张卷去问先生，点解《罗密欧与朱丽叶》唔属于莎士比亚悲剧？ 啲填鸭式教育啊，边会咁咯？ 嗱，呢个就系、 是、就唔问呢啲问题咯。 唔系一定要问啊，唔系啊，事问啊嘛，我小学一年级，每事问你有好学问咯，要许冠杰都识啦。咁点解从来冇人揸住呢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问？点解唔系四大悲剧之一？点解唔系莎士比亚伟大嘅悲剧？唔系五部而系四部 咧？呢、這个一直少上网，我明明觉得呢个系悲剧啦，而且最卖得啦，改编最多，做电影又做过几次，舞台嘅更多添。咁冇理由四大都入唔到啊嘛？隔篱入到嗰啲四大嗰啲咩李察嗰啲，完全就入唔到嘅，即系嗰啲系原 就系、是、因为唔符第一咧，就系唔符合呢个阿里士多德嘅悲剧嘅定义。 嗯， 因为咧悲剧咧，阿里士多系西方嘅，就一定话悲剧嘅主角咧，一定要一个社会地位或者佢个智慧， 嗯、 或者咧佢个身世系 higher than us， 系高过我哋嘅。 嗯， 嗱，嗰四大悲剧第一，李尔王系国王，马克白系一个咧阴谋夺权啊。嘅潜位嘅国王， 嗯， 奥泽罗系一个黑人将军， 系咪黑黑战功，系咪？然后咧第四部系咩啊？王子复仇记，系丹麦王子，即系佢哋系贵族。OK， 正因为佢哋咧应该系贵族，所以应该佢哋 suppose 比我哋普通观众咧系聪明。其实未必噶，但嗰阵时，所以咧佢哋嘅 downfall 系佢哋嘅毁灭咧，系令到我哋应该寄予同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唔系。即系一个话俾你，呢两个咧都啲死一个死妹钉，一个死僆仔，你识乜嘢啊？然后佢 哇喺度， 唔系喺度讲紧咧山盟海誓咧，由头到尾咧喺度讲紧人性里边啊，即系讲紧婚姻啊、爱情，佢哋唔知啊。莎士比亚咧系话俾你，其实佢哋唔识啊，唔知啊就冲啊，但佢又唔系扮嘢，系真系有咁嘅情欲嘅动力，结果卒之搞到咁啊，其实。莎士比亚喺度写呢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嘅时候，你可以听到个作者喺度冷笑啊，但系佢写《王子复仇记》唔系冷笑，系喟叹啊，系嘛？写《马克白》又系喟叹，唉，真系可惜啊，所以佢那个就唔系，系嘛？咁但系咧，中国人嚟讲咧，再讲翻有冇悲剧就系、是、你呢个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你肯定当系悲剧，系咪？ 系死咗嘛？ 但系梁山伯与祝英台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嘅中国嘅 equivalent， 咁即系中国悲剧最高，只仅限于莎士比亚外围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咁你话死唔死？咁你睇嗰啲无头东宫三太子啊，李香琴逼死如丽珍啊，呢个叫恶家婆黄曼妮啊，就害到呢个白燕啊，系嘛？就喺度虐待佢啊！有一个柴房嗰度咧，逼佢喺度做苦工啊！呢、這个就系佢悲剧嘅 limit。咁咧，即系我讲翻嗰个哲学嘅问题，到底有冇哲学啊？就连即系话连中国嘅悲剧里边咧，唔可以讲系冇呢个，但只能话带有中国特色嘅悲剧。 唔系你呢个， 但系你可以话带，你可以 challenge 我呢个话中国悲剧，点解你要用亚里士多德嘅 definition？ 系 嚟到量度， 你呢一个正正就系带出个 challenge 咧，就系点解嗰个作者又好啦，又或者好多人去质疑紧，喂中国嘅哲学基础咧，点解咁薄弱嘅问题？就系因为喺西方世界咧，好多人会 challenge 一啲本身嗰件事以上嘅东西，我哋称之为形而上嘅东西。例如我哋唔系讨论套悲剧卖唔卖得好唔好睇， 系啊， 而系首先讨论啊，点解人要有悲剧咧？点解我哋要讨论悲剧咧？ 你讲啱， 悲剧咧 系啦， 即系我哋甚至乎我哋想讲哲学嘅之前，我哋讨论咩叫知识嘅时候。Habermas 嗰陣時寫本書叫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人點解要學嘢咧？人點解要有知識咧？喂，中國 係咪出於實用咧？ 係啦，係咪？係 咪想出於你揾份工啊，起薪點高啲啊？ 嗯， 定係呢種我身為一個人啊，我自己啊，將自己喺個宇宙同天地間定位去學習，就係一種本能。 嗯， 啊，就係一種幾乎係一種咧。令到我知道同我是万物之灵的一种 self-awareness。 是啦，即 可不可以不带任何功利 呢？这个正正讲到形而上的讨论呢，在中国的哲学底下 不够。 是很少有这样的讨论。即是没什么人会跟你说啊这套是什么剧。 有一个叫公孙龙。 嗯。 公孙龙有一个叫白马飞马 ,touch on 这样东 西。嗯。好难。 白马飞马就是讲的形而上。 是啦。 原来一只白色的马不是马来的。 嗯， 即系佢提出一个好有趣嘅命题，但系冇再深入落去， 同埋系俾人讽刺话佢呢个嗌交， 系话佢咧揾嚟拗嘛， 系啊，咪同你讲喂呢啲唔实用嘅，你拗我白马飞马 吓，唔实用。所以我讲翻你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点解喺中国人社会被当做系一个最出色嘅悲剧咧？ 好卖得 嗱，佢里边有靓俊男美女， 嗯， 有咧剑诶呢、這个剑击打斗 ，OK。而且有两个家庭啊，背景嘅冲突啊，嚟到衬底。 嗯。 而且有花前月下浪漫啊，系嗰种画面，系咪？ 嗯。 但系咧，你睇呢个叫呢个马克白咧，系冇嘅，一个中年男人，李尔王就个白耶公， 系 奥赛罗就个黑人将军，系咪？ 都有啲嘢打下嘅。 王子复仇记咧，都唔系以呢、這个靓仔啊。是嚟到著称嘅。 嗯。 而且王子复仇记好大镬嘅。你喺沙劇啊，王子复仇记做得王子嗰、那个。 嗯。 呢、這个行业里面起码 你要做沙劇嗰、那個，即係好似做粵劇啊，你個唱手做手唱功啊，起碼有二十年修養， 所以一定阿伯嚟啊。 所以你做到黃之峰嘅，起碼四十幾歲，仲係黃之嘅老豆嚟啊！你睇翻呢個羅倫斯，羅倫斯奧利花喺做 查理斯王子都年紀大嘅， 唔係啊，你冇睇佢咩？因為開頭佢讀大學噶嘛，喺德國仲兩個同學仔一齊噶嘛，讀到大學未畢業翻嚟，見到個老豆死咗啊嘛，原來個阿叔啊， 嗯。 吓、啊，跟住潜位啊嘛，原来阿叔同埋嗰个阿妈，原来阿叔咧就杀咗个老豆、 嗯， 然后娶咗阿妈嘛，于是令到呢个王子突然间觉得好大嘅震撼吓、啊嗯，然后咧佢又谂下点样报仇，点报仇冇证据，于是佢整场戏中戏系嘛，呢、 嗯 这个里边咧就系、是、个王子系年轻人嚟嘅， 嗯， 系嘛。咁咧，但系你如果你用社會科學嚟講，今日點解《王子復仇記》唔可以喺西方下一代嘅細路引起共鳴呢？ 嗯， 好簡單，四百年前嗰、那個社會，如果你翻到嚟見到個老豆死咗，然後咧個阿叔咧就娶咗個老母， 嗯， 你會覺得呢個晴天霹靂，係一個咧巨大嘅家變。 係， 但係而家喺西方單親家庭好多。 嗯。 O、okay? K， 离婚都睇美国差唔多三成， 离婚率咧就呢个家常便饭， 嗯， 系嘛？同埋咧，仲有咧好多呢啲咧乱伦啊、偷情啊呢啲，就变咗你而家睇网剧嗰啲人啊，睇网剧一代，你俾套《王子复仇记》佢咧，佢睇到 what's the point？ 家常便饭啊！ 喂，个老豆死死咪死咯，咁阿妈未死啊，咁啊阿叔上咗个个老母， 嗯， 系嘛？咁 what's the big deal？ 拍套 sitcom 出嚟得， 佢睇到笑啊！佢唔会感到阿里士多德时代，所以 expect 你嗰种咩精神令魂洗涤啊，唔会嗱呢、這个里边就社会学啦，社会科学啦，或者 嗯， 点解会变咗咁？ 嗯 ，OK， 咪呢一个其实就系点解即系我哋头先讲 Habermas 本书六几年写啦本即系 Human and Knowledge Interest 嗰本书就系讲紧人类去讲要学识知识嘅时候咧、嗯，主要有三个好重要嘅地方、嗯，一个就好似啲科学家咁样要实证嘅、嗯，要证实到啲东西出嚟，所以可以控制到啲嘢、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佢希望有个叙事嘅世界，佢、 嗯、 知道就系究竟可以知道呢个世界发生紧啲咩事，咪、嗯、就系等等头先你所讲嘅嘢咯。咁、 嗯、 当然第三种嗰啲后现代啲嘢啦，就话我哋要人类嘅解放，所以一定要读书。咁、但呢啲咁知识论嘅讨论啊，乜嘢系悲剧啊？究竟个社会结构系点样形成啊？喂，其实喺中国嘅哲学社会，喂，的确真系好少讨论，呢、 嗯、 个其实就系某程度上形成咗今日嘅批判，就系话点解我哋读中国哲学嘅时候，硬系唔可以解放自己，净系读紧好多八股文章，嗯、甚至乎就睇紧啲咩做大做强啊、一带一路啊、双循环啊，好、嗯、多呢啲口号出咗嚟。 所以由呢个思想嘅层次咧，我哋探讨，其实而家中国喺二十一世纪啊，系几大镬嘅。因为咧，我哋平时讲嚟讲嘅 GDP 啊，经济增长啊，话你睇去到深圳、东莞几多高楼大厦，啊、你睇而家支付宝啊买嘢几方便。你睇中国人全部系讲咧物质， 嗯， 佢哋个生命咧系唯物所定义嘅， 嗯嗯。 而我哋头先讲呢啲系冇人会去探讨嘅，即使就系《黄密欧与朱丽》，点解唔系悲剧、嗯？我可以百分之一百佢喺大陆嘅学校里边啊。第一佢都唔識得設一條咁嘅題，第二係冇人問嘅。但你呢個問題你問我，我唔知點解我想問落去，就裏面有好多文章好多學問，係咪？ 係，同埋呢個問呢、這個問題嘅時候呢，喺中國人嘅 context 呢、你會可以好似覺得同我文化格格不入嘅。 係啦。 即係我今日晏晝即係走去搵即係同阿鄭松泰議員食飯嘅時候，或者好似 sharing 嘅時候呢，佢又講起咗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對於民主制度或者任何政治制度呢，一用中文去講或者語文去講嘅時候呢、就會覺得喂嗰、那個制度好唔好啊、有冇效啊，邊個制度 GDP 高啲啊。边个制度揾得多钱啲啊？系、从个成效嘅角度， 即系点解要读书？人生来点要读书？ 系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喺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本身系一个人同人之间嘅契约，社会同人之间嘅约束，又或者点样可以喺个制度底下做到令到你自己发挥到一个 well being 嘅社会？其实同佢有冇效，揾唔揾到 GDP， 同埋有一个实有冇一个 achieve 到一个实质同埋带有利益嘅目标咧？是冇关系嘅。 但个问题就係你将件事变成中文去问嘅时候呢，你发觉就会 keep 住问啦，民主制度定专制制度会 GDP 高啲啊。 嗱呢个就係中文个语言系咪主文个局限。成日都话咩王子复仇记里面嗰个叫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用英文来讲，这个是神句来的。因为他这个叫 to be or not to be， 包含很多东西的。喂，我喐手啊，定是不喐手？是吧？我在人生里面应该进取啊，定是应该呢是潜藏？是要生啊，定是要死？就全部啊，就囊括在 to be 这个字里面。那你说你怎么译做中文？ 就做定唔做呢个问题， 做定唔做，都定唔都，去马定唔去马， 系啦 ，OK， 我封区定唔封区，你一 break down 咧，就变咗你头先所讲，系好唯物，同埋咧讲到好实用兼好琐碎嘅 language， 跟住佢就可以用嚟计数，睇下边个成效高啲啦。 但系你话用英文为母语咧，你话 it to be or not to be， 你脑里边所出现嗰个概念啊， 系。 就同实用无关嘅， 好多英言嘅问题啦，精神问题啦。 广告翻嚟再讲。嗱，点解我话社会科学咧唔可以喺中国人社会嗰度立乱咧开咧？就系、是、你一开就大镬啦。 嗯， 因为咧喺中国咧最早啊一百年前啊第一次有社会科学就系学马克思主义。然后呢就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里面的分析，毛泽东呢就套落去中国这个三千年的农业社会。 嗯。 然后将呢中国社会硬生生分为五大阶级。第一种就叫地主买办阶级。 嗯。 Okay? 第二个呢就叫做中产阶级。嗯。是吧，中产阶级。 是。 第三个呢叫小资产阶级。第四个咧就是农民阶级，第五个咧就是赤贫无产阶级。 嗯，其实佢呢个分， 然后佢最尾一从马克思嘅角度嚟讲，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先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 嗯， 咁啊大镬啦！佢用呢个叫斗争同消灭嘅手段，到最尾咧。是只是能够剩下无产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在没收和将它共了之后的共享之后的财产平均分配。 嗯。 Then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喂，这个正正就是一个、okay? 即共产主义，你当它引入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就变成中国共产党现在讨论。但是即共产主义不会只是输出给中国的嘛，它可以输出给不同地方的嘛。你发觉差不多，不是同一个时期，不过同样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起始的阶段呢，去到意大利的时候，就是另一个哲学家，就是譬如 Antonio Gramsci,、 嗯、 南西呢其实它都是深受马克思影响。 嗯、 但是个问题就是它开始讲的文化霸权啊等等东西呢，就开始了解的，喂，其实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好啲呢？人嘅学者应该系点样做嘅呢？教师系应该点样做嘅呢？点、样先可以解放到让人为返自己嘅利益出发，而唔系为当权者利益出发呢？嗱、你咁样睇出嚟嘅时候呢，你发觉点解同样地系马克思主义源流去到中国嘅时候就好快变成一个斗争学。去到西方社会呢，佢首先起码都变过左派先。即系做咗嗰啲共产主义者啊，左翼分子啊，然后当然有部分会变咗斗争主义者啦，或者啲国家社会主义者咯，喂，但个问题就是因为个哲学源流个基础， 呢个系因为我补充，呢、个因为古希腊就有一班清谈嘅知识分子在先， 系 冇嘢做， 斋吹 喺个星空里边吹水， 系 佢唔系谂住去斗争，系吹水， 嗯， 吹水咧嗰、那个叫沙龙咧，然后佢系不断喺度探讨一啲逻辑啊、真理啊、正反呢啲咁嘅嘢， 嗯， 啊，佢本身都唔系实用嘅。佢冇话我吹吹下，突然间我见到嗰度有架靓跑车，点解揸嗰个车嗰个人咧系咁有钱，我哋冇研究。不如大家发动啲穷人咧去抢架车翻嚟，系冇嘅。 嗯， 咁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发展咗嗰种哲学出嚟，系咪啊？ 系咪？所以其实呢个就系我 同埋 debate， exactly 就点解中国人好快去到好实用啦？ 因为 debate 咧、到最尾唔系等于我一定要咧说服你， 嗯， 或者我系错。或者你是啱，但喺个 debate 嘅过程里边， 嗯， 我哋将大家个证据同埋个逻辑理念讲出嚟， 嗯， 系嘛？因为咧，从而咧系顿悟到原来人生宇宙之间有好多问题，唔系话有直对定错，好似系堕胎到底是否咧，道德上是否啱定错， 嗯， 系咪？ 咪你要辩论咯，咪要辩论好多年咯，美国咪辩论成几十年咯， 系啊， 即系你 呢个冇啊，永远都冇结果，冇我都 model answer， 系啊。 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先孕育到一样嘢叫哲学， 嗯。 中國咧就唔得，我認為。 喂，呢、這個其實你睇過即係共產主義源流喺中國嗰個法跡同埋嗰個引入咧，你就知道佢揀咗出嚟。嗱，譬如話成個我哋當啦，真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你發覺呢三個都唔出名嘅。去到最後嗰套學說去得最快邊個咧？就係、是、去到之後即係蘇聯嘅獨裁者嗰啲思想咧，先至係喺中國邊擺得好近。個原因點解喺呢啲思想底下做到咧？ 同個帝王啊！嗰度結合得到， 就是、因為發覺佢功利做得到，因為我可以攞嚟管治，我可以攞嚟治理， 同埋我可以咧奪取個江山，所以咁啊大鑊啦。所以呢個成個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 呢個總嘅學科概念，我認為係不能夠移植去中國文化。 咁大鑊，你即係成個中國社會冇 咯。頭先講翻呢個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同埋梁山伯與祝英台，係OK 個比較， 嗯。 同你嚟而家拜登上台，佢一个新政就要政府學校里面呢八岁嘅細路仔开始自行选择性别。 嗯。 嗱呢个都系社会科学佢哋最新嘅一个呢叫改革或者革命。 嗯。 咁我问返你，用返孟母三迁同埋中国儒家父母嗰种呢伦理嘅教育，华人嘅父母喺美国是否接受呢样嘢？ 嗯。 当你知道嗰个八岁嘅男仔，突然间佢有一日话俾妈咪听，我咧发现自己咧系中意玩芭比公仔，所以咧听日开始你可唔可以咧俾我咧填我嘅性别系女性？ 嗯， 当我哋系父母咧系家长系中国人咧，佢嘅时候就话你系八岁，八岁你嚟咗呢个世界只系得八年， 嗯， 你识行路只不过系几年，你嗰个对眼同埋对耳对世界嘅认知同学习。 是 乜嘢叫汽车，譬如话嗰个叫做红绿灯点样过马路，卫生习惯，打乞嗤要冚住个口，同埋呢开始读呢个算术语文。你有好多其他嘅 values 同埋个 knowledge, 系 priority。而唔系话你八岁你未发育，你对 gender 同呢样嘢同 sex 呢样嘢呢你完全冇认知。然后你俾周围嗰啲贺锦丽嗰班咁嘅先生就话你，哎呀，咁你做女仔啦，你填女仔啦， 入女厕， 然后入女厕啦， 入女厕， 呢个唔系个八岁嘅细路仔心智生理未成熟嘅时候要优先教育佢嘅， 系， 仲有啊，佢呢班左交最危险啊，下一步佢鼓励你变性手术，就系割，喂，变性之后啊，佢话呢个系你嘅自由，但系变性会冇命噶，个 risk 好高噶。咁呢套嘢你能唔能够搬嚟华人社会，特区政府学唔学呢？我听闻晒一点。